世界有万千种的相爱，你是命中注定的意外，茫茫人海，谁可以安排容我遇见，又劝我离开，从没想过什么是相爱，在这浮华年代不愿去猜，该来的回来，面具下伪装的我等你解开，我们是不完整的存在，寻找被爱填补生命的白，有个男孩遇见女孩，生想我还不能够应付那种心痛裸露，你的付出和我的投入会不会拉近幸福差的几步，我们是不完整的存在，寻找被爱填补生命的白，那个男孩守护女孩，什么阻碍都能释怀，我们都是不完整的存在，也曾经历小小的存在，寻找被爱填补对方的白，你就是我缺的一块，若你找到我别再离开，今生爱 守护着你，折磨的等奇迹，折磨的让自己像是空气，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，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看你的眼总嫌我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的看着你，偷偷的隐藏着自己，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，你会发现你会爱意，你是我最爱

记得你可以夸我没有极限。不要泄气，蠢了没关系。情节已经开始，爱的美丽吸引你，没有什么你是不可以。Every time you pass me by, every sparkle in your eye，心跳忍不住要停下来，爱情好像灯火柴，因为你亮起来，闪亮到下一个年代。Please, please, I don't wanna play with a lover. I'm pretty, I'm too much in love. 我可以硬轻轻的每天都是心情，可你可以快活，没有极限。 就以灿烂迷人的微笑而闻名的微笑王子张栋梁，现如今也已经成为了一个轻熟男。随着人生的洗涤，虽然在个人生活及态度方面越来越成熟，但在外表上却依旧和十年前刚刚出道时一样的阳光又嫩，男神的魅力更是有增无减。接下来夏天陪你一起来听张栋梁带来的《错了再错》。 退到了绝境再退，破碎到不能破碎，能挽回什么你就不肯说，我只能猜疑却都错，泪水灌溉着伤悲，绝望是你赐给的安慰，为何你说话我却受惩罚，你不如就用刀刺下，我可以痛了再痛，你可以错了再错，不甘心不闪躲，只为那时间的承诺，我转身让你关着火，你存心用尽我宽容，为什么连谎言你也刺破，爱和痛彼此纠结，为何我无法分解，厌倦的疲惫成了一片黑，伤痛都已无法消灭，泪水滋润着泪水，背叛是你另一种慰藉，完美的借口没有不留下，你不如用乱箭射吧，我可以痛了再痛，你可以错了再痛， 可以错了再多，你可以错了再错，不甘心不想过，却为了时间的承诺，我装着让你换着活，你全心用尽我宽容，为什么连谎言你也敢刺破？为什么连谎言你也不说？ 团圆美满，今朝醉清浅池塘，鸳鸯戏水红纱翠黛，点点开双双对对恩恩爱爱。 坐看风轻云淡，静听贴心关怀，1033天若有情。 天若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2月24号星期五，农历正月28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11度，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4度，廊坊晴，11度到-3度，首都北京晴，12度到-2度，晋宁天津晴，10度到-1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3和8，请您遵照执行。总有一些非常没有良知、没有底线的骗子会欺骗老人，那老人们防盗防骗的话，有一些方法是要记住一下。首先呢，不要贪图便宜，面对形形色色的骗术，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要贪图小利，要打消用小钱赚大钱、吃小亏赚大便宜这样的想法。还有就是看新闻，咱年纪大了也不要跟外界脱节。还有就是啊，老年人在家的时间比较多一些，要熟悉邻居家的家庭成员、常来常往的亲戚，有可疑的人、陌生人经常观望、敲门等这样的情况的话，一定要拨打110报警，对上门维修、送货、送礼等这样的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，尽量的等子女回家之后再来接待。还有呢，不要把账号、密码等这样的东西记在本子上。还有看病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，买药也要到正规的药店去买。如果你是年轻人，记得要把这些告诉你身边的老人哦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三和启航教育火热招生，雄厚的师资力量，良好的学习环境，先进的教学理念，助力孩子备战中考。15人一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，孩子进步更明显。0316-3528-755，3528-755。各种用水不用慌，天下无漏来帮忙，不用砸砖和刨墙，经济实惠有保障。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，再造耐久防水层，呵护温馨住所。闲人新大街176号，电话1393162-0338。江湖招募令到 FM1033， 喊你来上班啦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成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15033，17701115033。 美在人情，美在生活，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人生当中每一次的挫折，对我们来说都会是一次挑战，一次成长。而遇到这样的逆境的时候，

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纵横飞翔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，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心的气势脉，心情是自由自在，希望终点是爱情海，全力奔跑梦在彼岸，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然后落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，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。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，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，敢爱敢做勇敢闯一闯，哪怕遇见再大的风险再大的浪也会有默契的目光， 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 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位港台明星叫做孟广美，是港姐中身份最多的一位，歌手、演员、电影明星、老板，每一样他都长袖善舞，是娱乐圈当中少有的常青树。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孟广美带来的 Fall in Love。 忘了自己曾经是怎样的女人，为爱收起自尊，为爱付出灵魂，想你的夜特别深，怕要触摸寂寞的伤痕，有你的我生命才完整，到令爱完全越来越清楚，这份深深感情是我今生唯一的路，凄清的过去再也不必重复，不再流泪，不再孤独，有你就满足。I'm just a woman fall in love， 忘了自己曾经是自尊，为爱付出灵魂，想你的夜特别深，还要触摸寂寞的伤痕，有你的我生命才完整，请归回。

那你听到了我们的动听律动吗？如果可以，那就把你的寂寞融入到我们的音符当中来吧，让我们的好音乐一起陪伴我们度过这寂寞的时光。接下来夏天继续为你奉上蔡健雅带来红色高跟鞋。 该怎么去形容你最贴切，拿什么跟你走一招才算特别，对你的感觉强烈却又不太了解，只凭直觉你像我在柜子里的舒服，却又像风中融不住，像初春散发的香水味，像爱被失守的红色高跟鞋。 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窍门，比如防晒膜能有效的隔热，能大大的减少制冷费用。在炎热的夏日里，已经贴过防晒膜的房间室内温度要比普通房间低4到6摄氏度，大大的减少了室内的闷热感，使室内温度更加的舒适宜人。在这样的温度里，我们一起来听许巍带来的坐看云起。 阵阵清风吹来，拂动天边的云彩，缓缓透过车窗，看着移动的城市，阵阵花香袭来，婉转而悠扬，缓慢地飞翔，在这奔驰的原野，好像梦里醒来，见到清醒的世界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，

能记得多少呢？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《我喜欢》，来自这位。 第一次流下眼泪，第一次后悔，第一次没有人安慰，那不曾有过的感觉，莫非这就是爱，莫非这就是思念。第一次无力面对，第一次妥协，第一次不想说再见，我望着你渐渐走远，泪已不知不觉地坠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酸酸的感觉，像柠檬搅拌着蜜糖滋味，有一点烦恼，烦了觉得更好，燃把火在心里烧。我喜欢这种感觉，轻飘飘的感觉，透过你的晚安才能入睡，有一点无聊，却又觉得很好，明知道一无可救，要去听几姑娘。 继续收听，我是夏天。近来看到一句西塞罗的名言，书籍是少年的食物，它使老年人快乐，也是繁荣的装饰和危难的避难所，慰人心灵。在家庭成为快乐的种子，在外也不致成为障碍物，但在旅行之际却是夜间的伴侣。下面要为大家放送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，翅膀。 同样的机场，不同时间，同样的咖啡，不同味觉，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，看飞机划过 天空不见了。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懂这不是伤悲，再高都不会累，我们都说好了。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感觉已够安慰，不愿也不再多，我们也不为谁掉眼泪。 将去向何处，一样的泪，一样的痛，曾经的苦难，我

的爱是对的。 穿越了巨大寂寞，应付起长夜的心应手，也能呼吸，也有脉搏。把被你折磨看作成就，苦痛也就能换成守候，承受着怨言没说什么，一定会有以后，我那铁石心肠承受着爱情，留给你一个回来的原因，当你伤透心，给我一个凭着时间的雨，我寸步不离，你是我留不住的生命里，请你强留住的唯一。 星月弯弯， 少女冰凉，她在轻叹，她那无情乱，想到泪汪汪，是那红色纱笼带一身。是留白，旧梦失去，有心里作伴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